刘敏想要进入避难壁垒有多难？据王富贵说，王富贵这一生40多年，也只见过4个人成功进入壁垒，还都是壁垒里某些大人物的远房亲戚。这些人来到壁垒投靠自己的亲戚，结果却被壁垒拒之门外，于是只能在集镇上生活，慢慢等待机会。就连某些大人物的远房亲戚想进壁垒都这么难，你洛新宇说给三个名额就给三个名额？你要真有这么厉害，那你也不用蹭私人部队的任务才能前往112号壁垒了，直接让私人部队护送你过去不好吗？这世道，把别人当傻子的人，自己就是个傻子。任小素觉得洛新宇还是太费心机了一点，他虽然是流民，但他并不缺乏判断，换了别人来当这个向导可能真就信了，但任小素不信。如果任小素答应了他的条件，到时候洛新宇进了壁垒，自己上哪儿找人去？洛新宇完全可以过河拆桥。而且说实话，任小素对洛新宇和刘部两个人真的是半点好感都没有。中午所有人吃完猪肉都很渴，但他们的瓶装水和食物都一样留在了皮卡上面，或者说大部分瓶装水都被许贤楚他们扫射的稀烂。许贤楚看向任小素， 这里该怎么寻找水源？ 此时宫殿发布任务。 任务告知如何寻找水源。 只能寻找河流，或者是收集树叶上的露水，不过我不建议你们去河边，据我判断这附近的河流还距离有点远，忍一忍渴不死的，明天早上去接露水吧。 好，谢谢了。 来自许贤楚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等了好一会儿，他好奇地在脑海中问， 我奖励呢？ 结果宫殿还是没理他。任小素纳闷了，什么情况？仿佛是宫殿头一次见任小素好好完成任务不想歪点子，判定机制方面出现了一点问题。隔了好半天，宫殿在任小素脑海中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 1.0 力量。 任小素愣了一下，任务倒是完成了，只不过跟他想的不一样，竟然给的还是力量。之前任小素在想宫殿会不会很均衡的给他力量和敏捷呢，结果现在敏捷还 4.1 呢，力量都 7.5 了。可能再有几个任务，任小素的力量就能达到正常成年人的3倍以上。此时任小素身上还有他用半条鱼换来的2瓶瓶装水，这玩意儿是藏不住的，毕竟外套的兜也就那么大。忽然间刘部走过来对任小素说道， 1000元一瓶卖给我。 不卖。 2000元行不行？我真的太渴了。 任小素寻思这刘部是真的有点彪啊，他看着刘部说道， 在这地方钱没什么用，食物和水的价值难以估量，想喝水就自己去河边啊。 这时候刘部很想发火，但他现在早就没有了之前从壁垒里出来时的气焰，因为他也明白这一路上任小素的作用绝对比他大多了。如果两个人出现争执或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按照许贤楚的性格一定会放弃他刘部而不是任小素。刚出壁垒的时候，刘部以为刘民就是要为壁垒服务的，他们壁垒里的人永远可以高高在上。不过现在嘛，他已经清醒不少了。任小素在一旁拿树叶将手擦干净，完事之后果断继续找王磊嘘寒问暖刷感谢币去了。只是感谢币哪能无限刷呢？王磊经历过任小素嘘寒问暖之后，也发现任小素对自己的态度有点不对劲了，以至于后来几次说谢谢都没有感谢币了。任小素一看没有感谢币可以刷了，果断放弃了王磊。这时候他的感谢币已经有84枚了。下午许贤楚看了一眼天色， 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宿营， 必须找个不那么开阔的地方，以防野兽来袭。大家坚持一下，继续赶路吧。 任小素倒是赞同许仙主的提议，这个地方杀猪烤肉之后已经成了一个危险地点，有些蛇虫毒蚁习惯晚上出没，这时候看起来还没事，到了晚上可能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灾难。没看之前被丢弃的老鼠已经变成了一具白骨了吗？许仙楚走到担架旁边，对任小素说道： 来，一起抬着他吧。 我凭什么抬他？ 任小素对刘步说道： 你去抬着，不抬就砍死你。 刘步当时差点就崩溃了，神经病吧这是。这一幕给营地里其他人看得一愣一愣的，心说你这孩子是有精神分裂还是咋的，翻脸这么快吗？早上不是你说谁跟你抢你就砍谁来着？这时候许仙楚不想浪费时间了，他说道： 除了女孩，每个人过来轮流抬着伤员，你们也会有受伤的时候，到时候不想死，现在就得互帮互助。 任小素忽然觉得这个许仙楚还是挺理智的，不管队里发生什么事，他都在尽力把所有人拉回到正轨上来。路上有些不安分的私人部队军人开始有意无意地靠近洛心雨，甚至经过洛心雨身边的时候都会用胳膊假装无意识地去碰洛心雨。不过每次洛心雨都提前发现并躲开，然后几个私人部队的军人就会很猥琐地笑起来。按理说刘步和洛心雨应该关系很好的，但刘步见到这一幕却始终没敢说话，他哪敢去惹这些私人部队的军人呢？洛心雨先后在许贤楚和任小素那里碰了钉子之后，似乎也有些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只能被动地躲避着。而那些军人似乎在这有今天没明天的险境里正在释放着自己内心的野兽。不过任小素不想管这个闲事，他想起来自己又得到一张技能学习图谱来着，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抽取到杨小锦的那个高级格斗技能。结果就在任小素抬头寻找杨小锦的身影时，却见杨小锦正拿枪指着一个军人的脑袋。杨小锦转头对任小素说道： 他的枪归你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被杨小锦指着的这个军人恰好是骚扰洛心雨最频繁的那个，所以任小素心想，杨小锦这是要出手帮助洛心雨了吧。之前任小素以为杨小锦也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没想到对方却看不下去洛心雨被骚扰，可能是同为女性的底线吧。前面的人都回头看着这边的热闹，他们想知道杨小锦会不会与私人部队的军人发生剧烈的冲突。任小素看向许贤楚，结果发现许贤楚只是皱着眉头却没有阻止，似乎许贤楚也觉得这些军人做得有些过分了。而其他军人竟是没一个敢站出来给这名军人说话的，这队伍到底团不团结一目了然。不过任小素倒是没打算跟他们客气，他直接走到那名军人的身边，抽出对方腰间的配枪。这些军人逃亡的时候觉得枪械太过沉重，索性直接丢掉步枪，只留了手枪。 你知道抢夺私人部队的枪械的罪名有多重吗？ 你再威胁我，可能你现在就得死。 任小素听了简直都要鼓掌了，真是个杀伐果断的姑娘啊。她抽出对方配枪的时候，那名军人就死死地用右手扣在腰间，试图无声地阻止任小素。然而任小素现在的力气大到他难以想象，硬生生地给这货的手指掰开了。若不是这军人中途放弃，任小素能把他手指直接掰断。这是枪啊，任小素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拿着枪了。自从他得到高级枪械技能之后， 就一直没有机会光明正大的使用枪械。被夺枪的军人看着任小素：“ 你不是已经把枪拿走了吗？还摸什么呢？”“哎， 弹夹呢？” 军人无语了。 作战服左边。 他一边放任任小素搜身，一边对杨小锦冷笑道：“ 你就算把枪给他，他一个流民会用吗？” 其他人也认为军人说的没什么问题，只有杨小锦看到任小素握枪的姿势时稍微有些疑惑。在场所有人里，杨小锦无疑是最懂枪械的，不然宫殿对他的评价也不会是完美。所以其他人都以为任小素拿着枪也不会用的时候，他分明察觉到任小素握枪的姿势非常自然与熟练，甚至手臂下垂时保持的角度都是最适合随时抬枪的角度。这可不是一个流民应该有的技巧，其他人看不出来，但杨小锦可以。不过他没有疑惑太久，只是对那名军人说道：“ 滚。” 被夺枪恐怕是一名军人最大的耻辱之一。那名军人脸色铁青着走到一边去。许贤楚看到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便说道：“ 继续前进，我们要在日落之前找到合适的宿营地。” 这许贤楚也是不想沾上队内乱七八糟的事情，他现在脑子里只有敬山，没有别的。路上，私人部队和洛新宇、杨小锦、任小素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分界，双方都离得很远。不过任小素在考虑一个事情，如果说杨小锦非要帮洛新宇一把，甚至要帮洛新宇一起出去，那他迫不得已恐怕也得放弃这个短暂的同盟。就在此时，洛新宇开口对杨小锦说道：“ 谢谢你帮助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齐心协力一起走出这静山。” 可是任小素分明看到杨小锦愣了一下，然后杨小锦对洛新宇说道：“ 我不是白帮你的，你先把我交给你的钱退给我。” 洛新宇被噎了半天，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10000来递给杨小锦：“ 你当初给我5000，我现在给你10000，算是感谢。” 杨小锦不冷不淡地嗯了一声，随手就把10000块揣进了兜里，半点都没客气。洛新宇见杨小锦收下后便笑了起来：“ 那这一路上你会帮助我的对吗？”“ 我纠正一下，我没想过要帮你走出静山，我只能保证你死的时候还留有尊严。” 任小素听到这里就明白杨小锦什么意思了，他只是保证洛新宇不会被那些私人部队的军人侵犯而已，至于死还是活，他并不是太在乎。其实洛新宇也挺可怜，主动从壁垒里走出来，结果到现在连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前方出现了一个分岔路口，这是两条山路，分别通向两个方向。这里的树木高冠几乎将整个天空遮蔽起来，大家甚至分不清楚太阳到底在什么方位，连静山在哪边也有些模糊了。许贤楚回头问任小素道：“ 咱们走哪边？”“ 任务指路。” 此时任小素听到宫殿里有声音响起，任小素沉思片刻说道：“ 左边。” 任务完成，奖励1.0敏捷。 任小素感受着自己身上的肌肉再一次凝实了一些，他终于确认了一点，力量加敏捷就等于真正的肌肉强度，只加力量或者敏捷都是不行的。这时候那名被夺枪的军人冷声道：“ 你不是说你没深入过这里吗？我记得你说自己在峡谷里面躲藏了几天就出来了吧，你怎么知道的路啊？”“ 我不知道路啊。” 所有人都无语了。“你不知道路你瞎指什么呀？ 不过任小素倒是没什么心理压力，宫殿给的任务就是指路啊，也没说是指哪条路吧，反正知不知道的指就完事了。他确实不知道路，但任务总得完成嘛。 那你为什么指左边呢？ 虽然我不知道路，但我知道镜山在我们的左前方。 行，那我们就走左边，你见到有任何适合宿营的地方跟我说。 在荒野里做决定的时候，许贤楚会习惯性地征求任小素的意见，而事实证明任小素的意见通常都不会错。任小素这一路上见到松树就会爬上去摘些松果和饱满的松针，其他人都有些疑惑，你摘松果还能理解，毕竟这玩意儿还可以吃，但你摘松针是为了干嘛呢？只见任小素将那些松针一一挤压出淡绿色的汁液，然后用舌头将汁液舔得一干二净。他对其他人说道， 不想渴死的可以跟我学。 有些人还迟疑着不知道该不该学，结果杨小锦和许仙楚两个人二话不说就爬到了松树上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说到求生本能，这个队伍里除了任小素以外，也就是许贤楚和杨小锦两个人最不做作。任小素说松针挤出来的汁液可以喝，他们俩就毫不犹豫地爬树上找适合挤的松针，还瞬间掰了许多的松果。其实任小素这种常年行走在荒野的人才明白，大自然是慷慨的，他不会计较是谁从他这里获取了什么，只要你用心，就一定能依靠大自然活下去。 哎呦，人活得还不如动物啊，来世要是变成动物就好了。 动物活得也没你想象中那么自在，我听说长颈鹿这种陆地最高的动物，虽然个子高一些可以抵御外敌，但交配却非常复杂，所以在求偶前，雄性长颈鹿就需要喝尿来判断母长颈鹿是不是在发情期，如果当时出现什么意外，尿也就白喝了。 队伍里的其他人都怀疑任小素是故意恶心他们。不对，这刘明小子一定是在故意恶心他们，对吧？这时候任小素有了枪就硬气了许多，整个队伍只剩下九个人，七把枪，其中三把在任小素和杨小锦手里，而且任小素和杨小锦一个是高级枪械技能，一个是完美级，除非和许贤楚硬碰硬，不然他们这个小同盟遇见谁都是完胜。等着大家摘松果和松针的时候，任小素闲着没事想起自己那张还没有用的技能学习图谱，他瞥了杨小锦一眼，果断在脑海中说道， 使用学习图谱。 已随机抽取目标高级技能，制作炸弹。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果断把这个技能给学了，但他有点想不通，这杨小锦到底接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技能为何都如此暴力？而且枪械技巧、制作炸弹这两个技能和跳皮筋放在一起，看起来是如此的违和，这他妈是一个人身上的技能吗？任小素忽然有了好奇心，他在脑海中随口问道， 目标身上有没有暗杀技能？ 已学习目标，可告知暗杀技能高级。 任小素忽然心念一动问道， 目标身上有没有唱儿歌技能？ 已学习目标，可告知唱儿歌技能高级。 任小素都无语了，这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技能，他刚才某一刻感觉自己是真疯了才会问出这种问题，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人家还真会，还是高级的呢。此时一大群人终于扎完了松果和松针。 唉，你们都不能换一棵树吗？非得挤一棵树好，你们都快把人家给薅秃了。 大家听了这话抬头一看，果然快嚎秃了呀。 我教你们怎么在荒野上求生，难道你们不该感谢一下我吗？ 其他人都懵了一下， 然后零零散散的有几个人跟任小素道了谢，结果任小素发现只有许仙楚和杨小锦的道谢是诚心的。感谢币86枚了，任小素对那把未解锁的武器越来越渴望，于是就把主意打到了身边的这群人身上。此时任小素忽然发现洛心雨手中空空如也，要知道就连刘布都捧了好几个松果呢。洛心雨发现任小素的目光后便为难道， 我爬不上去。 洛心雨这位壁垒里的明星曾几何时爬过这么高的树啊，所以只有他还空着手。人生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有某样东西但你没有。比如大家都有钱你没有，比如大家都有松果，洛心雨没有。这时候洛心雨犹豫了一下，对任小素说道， 我出10000块你能帮我摘点吗？ 任小素眼睛一亮，立马把自己用衣服兜着的松果和松针塞到了洛心雨怀里。 以后你就是我任小素的兄弟了。 谢谢。 来自洛心雨的感谢加一。 之前任小素不卖水，那是因为这瓶装水太珍贵了，既干净又方便携带，但松果和松针不一样啊，随手可得，而且洛心雨给的钱多。10000块钱能干嘛？10000块钱能在集镇上过上2年多的好日子了，吃穿都不用愁的。其实在给任小素钱之前，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任小素的兄弟，这一定律也被称为薛定谔的兄弟。洛心雨接过松针和松果，但他发现任小素没有再去摘新的，便好奇问道， 你不去摘松果了吗？那你晚上吃什么？ 我吃巧克力。 之前洛心雨交换给任小素的巧克力他还带在身上呢，正好这巧克力带在身上好几天了，确实化了一些，虽然是深秋季节，但是揣在兜里也有体温呀。一开始杨小锦说巧克力会化他还不信，毕竟没有吃过嘛。他原本是打算给颜六元带回去的，结果现在看来也带不成了。只是洛心雨心中的感谢突然就烟消云散，这他妈还是从他那儿骗走的巧克力呢。在傍晚来临之前，任小素终于找到一块巨大的岩洞适合宿营。这岩石向外凸出来，犹如一块巨大的顶棚一样，岩石之下则形成了一片天然的半开放式庇护所，宛如山洞一般。任小素经过一片空地时就发现天空中有鳞片状的云层，虽然他不懂这是什么原理，但他明白这是雨天的前兆，所以有这么一块岩石遮风避雨才能安稳地休息。等到他们在这岩壁下刚安顿好，哗啦啦的雨便从天穹之上泼了下来。许仙楚转头对任小素问道， 这雨水能喝吗？ 不能，酸雨喝了会死人的，就算现在酸雨酸度没那么大了也不行。 任小素还不太清楚这酸雨的形成原因和判定指标，所以只能粗暴地用酸度来概括酸雨的危害程度。忽然间岩洞外的树林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声响，只是转瞬声响便远离了，甚至都没给任小素他们反应的时间。结果就在此时，岩洞最里面的人忽然说道， 哎，你们过来看，这里有人刻了字。 任小素和许仙楚往里面走去，赫然看到岩洞的顶上有人歪歪扭扭地刻着几行字， 我们在树林里看到了奇怪的黑影，失踪了，他们全都失踪了。 当所有人看到这两行字的时候，整个岩洞里的气氛一下子跌落到了冰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今天进入森林之后，大家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除了一夜没睡导致的非常疲倦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就给所有人一种错觉，仿佛这里要比峡谷和之前的路程都要安全似的。他们甚至几乎忘记了峡谷外面活人没入的提醒。可是这一刻，他们全部想起来了。失踪的徐夏尸体，恐怖的人面虫，还有那活人没入四个大字。 咱们这一路上有谁失踪吗？ 许贤楚的第一反应就是清点了一遍人数，结果发现确实一个都没少。 这会不会是谁刻在这里的恶作剧啊？这岩洞里面并没有什么打斗痕迹，而且咱们路上连一具野兽或者人类的尸骨都没有见到。 等等，刘步这句话反而惊醒了任小素。事实上，最奇怪的事情就在这里了。寻常树林里一定会有动物尸骨的，不管鸟类、蛇类或者更大型的野兽，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可是这个森林最诡异的是，任小素确实一次都没有看见尸骨，只有他刚刚丢弃的那只老鼠。这个时候，任小素都想回去确认一下，那个老鼠的尸骨是不是也同样消失了。毕竟丢弃的时间太短，可能早上去看的时候还只是白骨，现在就已经消失了。如同徐夏和鱼肉鱼骨一样，这偌大的森林竟藏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有名军人问道， 看样子是有一队人马在一年内来过这里，人数还不少呢，只是咱们113壁垒并没有什么人来过径山呢。 可能是112号壁垒的人想要来咱们的壁垒吧，结果发生了意外。不过咱们都是最底层的私人部队，所以没法得知到底谁来过。 许贤楚倒是说的没错，他们在私人部队里面都是最边缘化的人物，上层知道了什么情报怎么会告知他们呢？ 会不会我们这次被派来就是因为这队人在这里出现了什么意外，被壁垒高层得知了，于是叫我们来查看？如果这队人带着卫星电话，应该是可以传递信息给壁垒的吧。 这是任小素第一次听到卫星电话这个词汇，之前学堂张先生甚至都没有提及过。他曾几何时在想，壁垒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却不知道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是什么。现在看来，应该就是卫星电话了吧。任小素小声问杨小姐， 什么是卫星电话？我听张先生说壁垒里是有电话的，不过卫星电话又是什么？ 人类接管了几颗灾变之前的卫星，可以让各个壁垒之间保持通信。 如果高层知道他们失踪，那他们派我们过来分明就是让我们来送死的，这是想用人命来确认消息是否真实吗？如果我们也死在这里，那就说明这里真的有危险。难怪这次连卫星电话都没给我们配备，看样子他们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难道我们的命没有一个卫星电话值钱？ 不要得到一点信息就随意猜测什么，你的猜测也并不符合逻辑。 其实这位士兵在恐惧之下说话已经不太具备逻辑条理了，所以许贤楚并不认同他的猜测。而任小素这边仔细看了看那两行字， 他用什么在岩洞上刻出来的字？应该是军刺之类的东西吧，正常人身边携带的东西可刻不出这么深的痕迹。 应该是112号壁垒那边的私人部队吧。今晚好好休息，夜晚如果要出去解决生理问题，必须三人以上结伴同行，而且今晚必须有人轮流守夜。 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莫名失踪的情况出现，就算遇到危险也不会三个人连求救声都发不出来吧。 这样，我守第一班，其他人随后轮替，女孩不用。 任小素认可这个安排，不过这个守夜的意义不大，因为他不仅要防备外面的危险，还要防备队伍内部的危险。毕竟他和杨小锦刚刚夺了一个私人部队的配枪，对方半夜偷袭自己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结果这时候杨小锦对任小素说道， 你守前半夜，我守后半夜。 好。 任小素点点头，他们这个短暂的同盟还有一个存在的基础，就是他们两个人 没有加害对方的必要。 我出去一趟。 你也不怕出现意外吗？我陪你一起去。 杨小锦顿了好半天，低声说道： 不用。 任小素有点纳闷，这姑娘胆子也忒大了吧，身上到底是有什么依仗？旁边的洛心雨站起身来说道： 我陪你吧。 说着他转头瞥了任小素一眼。 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任小素顿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她现在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两个女孩冒雨去了外面，这时候许仙楚看了一眼却没说什么。四人部队那边有人小声说着风凉话： 哎呦，这俩姑娘要是失踪那就太可惜了。 不过没过五分钟，杨小锦和洛心雨就重新回到了岩洞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什么情况？难道那树林里所谓的奇怪黑影并没有盯上他们这支队伍吗？有两名四人部队的军人见状也站起身来： 那我们也出去方便一下。哎呀，憋得不行了都。 他们几个大老爷们儿竟是让两个女孩先探过路自己才敢出去，而且因为恐惧这俩人都快憋得尿裤子了都，实在是不尿不行了。其实原本打算尿在岩洞里的，但这不是杨小锦和洛心雨也没事吗？于是只能壮起胆子出去了。许贤楚点头道： 快去快回，不要在外面抽烟耽误时间。 哎呀，迟到了放心放心吧。 两名军人披着衣服就出去了。任小素一边吃巧克力一边看着杨小锦在岩洞里把身上的雨迹擦干，他好奇道： 你们没有碰到什么意外吗？ 没有。 岩洞里有人生起篝火来，大家把松果扔进篝火里之后便开始挤松针舔松针里面的汁液解渴。松果在火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篝火的温度传递到每个人的身上，大家感觉自己像是活过来了一些似的。只是这个时候，许仙楚忽然看向岩洞外面： 他们两个人怎么还没回来？ 那两名至今未归的四人部队军人可是看杨小锦他们没出什么事自己才敢出去的，而且是结伴同行，可谓是做足了准备。可现在都过去接近十分钟了，两人还没有回来。许仙楚站在岩洞边缘打量着外面的森林，因为下雨的关系，尽管刚过傍晚但天色却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 可是连一点动静都没有，总不能两个人同时都被袭击了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按道理讲是这样的，可最让人恐惧的难道不正是这点吗？许仙楚让出去的人必须结伴，可现在结伴了也依然出现了意外。 许仙楚让大家不要多想，也可能只是耽误了点时间，毕竟才过去了十分钟。 岩洞里静悄悄的，虽然许仙楚这么安慰大家，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那两人真的再也未曾出现过。 你们谁愿意跟我去找一下他们？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许仙楚竟然是甘愿冒着未知的危险和酸雨进入森林寻找他的下属。可是整个岩洞都没有人回应他，谁愿意在这时候出去送死？有几个四人部队的军人撒尿都是在岩洞的最里面，搞得整个岩洞都有一股尿骚味。任小素他们只能坐在岩洞的最外侧通风处，虽然冷了点，但起码不用闻那个味儿了。 你们不救别人，可就别怪其他人在生死之时不救你们了。 任小素倒是无所谓，他也没指望过谁会救他，就连同盟杨小锦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恐怕都会直接舍弃所有人。大家不沾心不带顾的不护坑就已经很好了。外面的雨哗啦啦地冲刷着整片森林，任小素对杨小锦说道： 我守前半夜，你先休息吧，这场雨下完明天的路会非常难走， 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和体力，小心那几个私人部队的军人，他们不怀好意。 任小素之前就发现了，自从他们两个夺了枪之后，这几个私人部队的军人就时不时凑在一起，这是个隐患，但任小素还没想好该怎么解决。杨小锦点点头，便靠在岩洞的石壁上闭目休息起来。只是直到这个时候，杨小锦的枪口仍然对准了所有人，包括任小素。任小素笑了笑，也不介意，换了他也一样会这么做的。11个人的队伍，这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9个人。任小素看向岩洞里剩下的那几个私人部队军人，有的坐在里面抽烟，那烟味儿仍然夹杂着让任小素恶心的感觉。他很难想象一个避难壁垒里的军人都开始用这种精神类药物来刺激自己，那这壁垒的防护力量该是有多么的不堪一击。是只有113号壁垒这样，还是大部分避难壁垒的私人部队都这样？这些私人部队的军人原本就带了不少烟，刘部也给他们准备了10条，然而这逃亡路上导致他们丢失了大部分，现在每个人身上只剩下半包或者一包，有些人则干脆连一根烟都没有了。这群人坐在里面吞云吐雾，搞得整个岩洞都乌烟瘴气的。好在任小素、杨小锦和洛新宇都坐在岩洞的最外侧，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只听一个军人对其他人说道： 借我一根吧，我没烟了。 我也没了，这是最后一根。 他身边的军人往旁边挪了挪，其实他兜里还有半包多呢，但日子还那么长，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自己的也不够了呀。戒烟的私人部队军人看向其他人： 哎，借我一根，回到壁垒我还你们一条。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的瘾已经上来了，他不惜开口许下重诺，也只为了抽一根烟而已。要知道这烟在壁垒里面也不便宜。 哼，谁知道还能不能回去呢？到时候你拿什么还？拿命吗？ 任小素叹息，这群私人部队的军人还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还有两名队友在外面生死未卜，这些人都已经开始为了烟闹内讧了。那名犯了瘾的军人没有戒到烟，就只能坐在岩洞里面。任小素仔细观察着他，他开始瑟瑟发抖，甚至额头上冒出冷汗来。虽然这些私人部队抽的烟比集镇工人抽的好，但戒断反应也来得更为剧烈。这时候要是有什么危险来袭，恐怕这位瘾君子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抵御了。任小素看向还没睡的洛新宇： 你们壁垒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 这其实是任小素最好奇的问题之一。他一直挺向往壁垒里的生活，因为集镇这边生产的所有生活物资都捡最好的运进壁垒里面，里面的人不用吃窝头，可以天天洗脸，据说还可以用电。任小素和颜六元曾几何时都认为那里就是天堂了吧，但现在看来里面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洛新宇见任小素主动跟他说话便很开心了，他这一路上要仰仗任小素的地方可多的是。他小声解释道： 其实私人部队这边也是有人故意诱导他们这样的。曾经有一处壁垒里私人部队闹了兵变，其他壁垒的管理者慢慢和军人产生了嫌隙，大人物们既希望有人保护自己，又希望这些军队永远忠诚且没有野心，而这些烟是最消磨野心的。 这玩意儿抽多了没事吗？ 当然有事，有些退伍的军人在壁垒里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还有人老婆转头就跟别人跑了。 你们壁垒里还真是乱呢。 这算什么，我还见过60岁的老妇养10几个小白脸，老牛吃嫩草。 60岁，老牛吃嫩草都不足以形容了吧？ 那算什么？ 老来得子。 洛新宇发现，这任小素的脑回路确实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好吗？ 难怪集镇上的人都说他脑子有病。明明没病，却天生有一种精神病的气质，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脑回路啊？就在此时，岩洞里有人惊呼了一声：“ 哎，什么东西？湿漉漉的！” 说着，一群人从岩洞里跑了出来，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任小素朝岩洞里面看去，他纳闷了，什么都没有啊。任小素不信什么鬼怪之说，所以他在发现那边空无一物后，便更加仔细地打量起来。等等，任小素明白是什么东西了。只见岩洞顶上有水珠一点点地渗透下来，滴答一声坠落到了岩洞的地面上。大概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水透过了顶上的岩层一点点渗透下来。刚才那人惊慌失措，无非就是神经太过紧绷，以至于把这水滴当成了其他的假想敌，比如怪物的口水。但任小素看到这玩意儿，便是获得了宝贝似的，对其他人说道：“ 你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接水，岩层就像天然的过滤器一样，能将水质过滤的比井水还要干净一些。当然，如果不放心的话，还可以烧开了再喝。” 许贤楚认真地问道：“ 真的吗？这水可以喝？”“ 嗯，这大概是荒野上最干净的水源之一，有时候就算泉眼里出来的水都未必比这个安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